带货即出，三盒返一盒，五盒返两盒，等于最低一盒只要499块钱。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返利政策是因为上半年超额完成，30号就截止了，只剩今天明天最后三天了。 线上热闹的很啊，1519的甄先生啊订购了五盒返两盒，0031的朱女士也是订购五盒返两盒，还有1296的赵阿姨订购五盒返两盒。 嗯， 东区的秦奶奶还迷糊着呢， 嗯， 说今个是几号啊，那最后三天了。 对了， 28号了，奶奶只有最后的三天了，打进来要赶紧订啊，现在就是在抢线啊，五返二等于每盒啊才499块钱，抢到就是赚到啊。 嗯，当然4007106108 4007106108，倒计时最后的两分钟，看到吴女士订购了两套10盒返四监，说我们家老丈人啊80多岁，大连人，对海参特别信，但是当地啊都是虾池里圈养的，野生的难找，今天呢就是冲着鲜鱼鲜野生的来的。 外国人呢对长得奇怪的，比如说鸡爪呀海参啊有点怕，他不敢直接吃，只要有合法的捕捞证呢，海参长到成年就能捕捞，所以野生的肯定只有进口的。那鲜鱼鲜是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直达国内广播直销，所以便宜啊，加上这一次年终返了5000盒来发放，更加的划算。您只需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买五盒返两盒的话，每盒只要499块钱，这一盒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头海参只要10块钱，这么便宜平时是不可能有的了。最后的三天时间您一定要抓住，4007106108 4007106108。那我儿子也是刚放暑假，我包了好多饺子速冻起来，忙的时候呢下着就能吃。我80多岁的奶奶呢也特别喜欢吃，包括这一次有返利啊，价格才499块钱，做个伴手礼送客户朋友，这地中海进口野生异季品海参上档次有面子，1999元一盒的标价在这儿，送礼特别好，而且呢有可以看到的窗口，野生海参啊看得清清楚楚。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买五盒返两盒，每盒等于才499元，一头才10块钱，厂家年终只返5000盒，返完就截止，赶紧来订啊，最迟30号截止，只剩下今天明天后天最后的三天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尾号1134的刘阿姨说，12块钱吃海参我也知道很便宜，只是我没怎么做过这海参呢。 哦， 阿姨您多虑了啊。 嗯， 海参虽然是高档，但它毕竟也是食材啊，炖煮炒炸剁馅儿凉拌生抽，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怎么吃都营养。 是的， 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2块钱品尝到的每100克鲜鱼鲜海参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而且还有16种的氨基酸，将近占了一半以上的营养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12块钱，您吃什么食材能补充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呢？想购年终回馈，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15140765339024282都是咱们的老会员朋友了， 嗯， 都表示这400多块钱啊，买瓶酒、买条烟都不够。今天呢，可以吃上40多根的野生海参，肯定是非常便宜了。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3495块钱订购7盒原价13993元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就在今天、明天最后的两天了。4007106108，4007106108，本档活动延长3分钟的时间，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能够接近太阳。我学着一个人逞强，爱给我能量，梦想是神奇的营养，催促我开放。想象着他要唱的声音，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腿脚啊容易肿，那腿脚肿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年纪大了常见的这个脚肿啊，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脚离人的心脏呢比较远，从动脉过来的血液不容易啊返回，就说这个路途啊遥远，所以呢老年人呢导致脚部的体液聚集在脚，过多聚集的过多的话，那么当然必然是产生了浮肿了。如果单纯的水肿的话，那么咱们应该考虑自己可能是不是站得多了，坐的时间多了，或者过度劳累了，造成的血液循环不佳，就普通的问题就是一个血液循环不佳。这种水肿一般呢都是因为身体衰老了，身体的生理机能呢减退了，自己体内的水盐代谢混乱了引起的。一般的自觉症状啊就只有疲倦乏力啊，不愿动换啊，下肢发胀啊这些感觉。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要检查的话呀就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但是呢咱们脚肿呢也还有其他的这个状况。很多的这个这腿脚肿的话呀，它是一种疾病引起的，这种情况也是慢慢加重的，那么引起啊我们呢这个警惕，为什么呢？你发现自己的鞋啊怎么穿不进去啊，脚啊穿不进去啊，这鞋小了，那就是因为你腿肿了。那这个原因呢，首先第一啊是血栓。血栓的话呀就是血液的循环系统啊，咱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栋楼的这个供水的系统。供水呀，你楼上楼下都要供水啊。下肢静脉呢就像楼房的水管一样。那么要把静脉里的血液要逆向反向的重力。因为重力是往下的，现在呢你静脉里的血液呢要逆向的反着运到啊 高层的楼上，那这个对于人来说就是要运回到心脏的话，一旦这个通路啊要被血栓堵住的话，血液就会呢堆积在下肢，引起啊水肿。那么一旦水肿的话，那么肿胀的部位呢，也就是在血栓栓塞部位以下，不会在以上，它都过不去了，不可能再演，所以呢它栓塞的部位一定是在以下，栓塞部位的以下。血栓造成的水肿啊，首先就是啊肿胀，看肉眼呢、啊、观察肿胀的程度啊并不可靠，但是你可以啊来这个用数据测量一下你那个下肢啊，这个它的那个这个下肢的纬度，就是你用尺子量一下这个下肢的粗细，那么比你肉眼看的强多了。跟正常的腿的时候，也许你一个腿肿，那么就是就可以做对比，要两个腿多肿，那你自己也会感觉出来跟平时啊不一样。除肿胀以外，还往往呢会伴随着疼痛不舒服。一侧肢体突然之间肿胀疼痛，行走的时候疼痛加剧，咱们就要千万的要注意，这个往往是静脉栓塞引起的这个水肿。当然除了这个静脉栓塞引起的水肿以外，咱们还有别的原因。那么别的原因呢，比如说有咱们体内缺乏维生素 B 族，尤其是维生素 B1。 如果光是脚肿，你体内没有其他不舒服，可能呢这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1 造成的。那么尤其是夏天，咱们夏天天热，湿度大，这个温度很高，湿度也很大，那么这个时候人要适应这个热的环境的时候，你必然大量的出汗。那大量的出汗，你别以为光是你体内的水分出来了，实际上咱们的这个汗水中间呢，既有我们的这个水分，还有什么很多的维生素，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去。所以呢这中间维生素的缺乏， B 族维生素的缺乏，尤其是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容易造成啊出现了这个腿肿的情况。当然还有第三种的情况是肾脏的这个疾病。肾脏疾病的时候啊，咱们的肾脏出现了疾病，那所以呢肾脏的功能，肾小球啊肾小管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人体的排水的能力啊就下降了。像一栋楼的下水道你出了问题的话，那么污水啊自然呢就会啊到处呢就是横流。最早受灾肯定呢就是楼底下的一楼的居民。所以呢咱们肾病啊也可以引起全身性的水肿。但是水肿啊会从一楼啊再往上走，从下肢啊就开始啊往上。所以不光是你的脚肿、下肢肿，慢慢就往上走，腹部也能，内脏也能肿，最后呢再往上往头面走。所以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肾脏的疾病，也可以引起啊腿脚肿。第四种情况，很多的人，尤其是咱们一天工作劳累了，压力精神压力大了，想放松放松了，那么往往呢自己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没有控制，出现什么了，造成通风症了。如果脚特别是大脚趾、脚跟儿以及膝盖部分突然之间呢会出现又红又肿还疼，你手摸着去的话呀，那个局部啊这些关节的地方啊，除了红肿疼痛还可以发热，关节地方发热，那么动一下的话很可能呢就疼的呢很厉害的，那这是什么？这是通风症啊造成的啊。体内的尿酸呢积蓄了过高了，没法从尿道或者呢从我们的这个大便呢排出去， 所以呢它就可以呀、啊、这个尿酸呢就在体内呀、啊、就是跟着这个循环呢流遍全身，进入到关节，在关节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造成了通风石，就是尿酸呢积精下来以后在你的关节的地方沉淀，最后发炎就出现了肿胀啊、疼痛啊、红啊、发热呀。哎，往往这个呢咱们呢一方面要注意啊，尤其是这个饮食要注意啊，这个避免呢进食高嘌呤食物太多，那这必然的，尤其是你从小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哎，有的人说了，怎么为什么有的地方的人像海边的人那个通风症啊，哎，这个人数发病人数啊不多，为什么？他打小就习惯适应了这样的，他自己体内的那个所有的五脏六腑代谢功能，他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跟你从来就没吃过海鲜，你现在一下子吃好多好多，咱们这边的话，那个北方的话，一般的话，不是海边的话，没有平常吃那么多海鲜，现在你又加啤酒，又加海鲜，完了这么大搞的话，那必然的话累积时间长了以后就出现通风症了。当然所以这个方面通风症呢也可以造成我们腿脚浮肿。还有一个呢就是肝脏的疾病，肝脏发病的以后就说合成蛋白的能力啊就降低了。你这个肝脏合成蛋白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你的胃里头消化到粪，消化以后把蛋白质变成氨基酸，氨基酸通过肠道的吸收跟着血液运输到肝脏，肝脏还要根据这个基因的模板来合成你人体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可是你肝脏发生疾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合成蛋白的能力就降低，那血液中间的蛋白就减少了，浓度低了，那么小的时候浓度少的时候呢往往呢水呢就可以往啊组织里啊渗，蛋白浓度少了以后，那你多出来的咱们的这个细胞汁啊细胞液啊就往组织里头往外渗啊，渗表现出来有什么，那就腹水呀、啊、那有的很容易产生腹水的，本来应该在血管里的那个液体跑到腹腔里了，那么同时呢坐踝部分呢脚部分呢都可以水肿，但是一般上肢呢不会出现呢水肿，所以说肝脏的疾病也会造成我们的腿脚出现水肿。当然最后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营养不良，好多老年人夏天吃的很少，尤其是一到夏天就是愿意吃素，完全是靠着这个素菜这个素食来维持这个生活日常的这个进餐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营养不良的话你也容易啊，营养不够啊就必然造成呢我们呢出现呢这个水肿。因为咱们细胞啊就细胞外液跟细胞内液的话呀都不一样的，阳离子阴离子不一样的，细胞外液血浆中间的阳离子主要是钠钾钙镁，钠离子是主要的，细胞外液中间的阴离子有碳酸根，有氯离子，有磷酸根，有硫酸根，那么还有有机的蛋白质，这个是细胞外液。那细胞内液，细胞内呢阳离子是钠钾钙镁，钾是细胞内液的主要的阳离子，而阴离子在细胞内液呢也有碳酸根、氯离子、磷酸根、硫酸蛋白，细胞内液主要是磷酸跟蛋白是主要的。所以呢咱们在细胞的内液跟细胞外液这些离子发生改变以后，那渗透压就不一样，渗透压不一样，那么水分必然呢从细胞内渗出来，渗出来了到我们的组织，那你就肿起来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祖先从来就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同时又是啊双向的条件。那当然呢，民间的传说呢，有神话更是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当然是个传说。但是呢，确实中国人历代的医典也是把灵芝啊，就归为于一个上品的，而且呢，医典上的排位是排在人参之前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可以安神，可以益精，可以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还可以养颜美容。灵芝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效果。灵芝可以直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说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可以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节。灵芝60多种有效成分的调节以后，那么我们的人体就可以在各个方面、各个生理生化功能方面、各个我们的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方面，你在这种协调的时候啊，就避免了好多不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每个细胞都有一个细胞内跟细胞外的这个渗透压的这问题，它自己都处在一个协调的状态，那这样的出现不正常的渗透压的状况没有，那我们这个腿脚的浮肿啊也就可以减少一点。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